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啊，呢、這个隔离咖喱饭又好味啲。出街未啊？而家 出紧噶啦，系嘛？ 系啊，咁啊，星期五晚啊，呢个隔离咖喱饭就仍然系，因为仲有一个礼拜啊，呢个家居隔离 系，仲有六至七日。 係啊，好多城寨嘅朋友咧就話就唔想見我，其實就主要想見抗亞利咁樣。咁但係抗亞利咧，因為我哋Zoom緊咧，就好難追住佢影嘅。咁我頭先咧就今朝食早餐嗰陣時咧，就每朝佢都會走嚟咧同我一齊食早餐嘅。咁就俾大家睇下抗亞利食早餐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樣。 佢睇住你食早餐， 係啊係啊，啊俾大家睇下啦。得件有冇啊？ 有啊有啊，出咗啊，系出咗一张，呢、这个第二张 系啦。咁咧就通常我哋就会焗面包啦、鸡蛋啦咁样。咁啊，邝亚利就会喺嗰、那个我食早餐嘅台下边咧，就会坐定定咁样，好乖咁样坐喺度嘅。 佢系咪食埋一份噶？ 跟住佢就会嗱，见到佢嘅眼神咧，第二张相你见到佢嗰个眼神咧系。即係佢會話俾你聽，我其實一個月都冇食過嘢啦，你好心俾少少我啦咁樣。你咁遠翻到嚟，點解咧？你唔將嗰個牛角包俾曬我咧？咁樣咁就係嗰種眼神嚟嘅。咁一般人咧都會受騙嘅。 嗯， 呢個等於《蘋果日報》揭發嗰個小六千一樣啦。其實佢自己嘅早餐就係麥皮啱啱食完，即係佢就中意咧我嗰啲嘅焗到。香噴噴嘅牛角包咁樣啊，咁所以咧就係、是、會擺出一個咁嘅樣嚟嘅。咁我就會趁機會咧拍低佢呢、這個，最好就係將佢自己食完，然後走嚟問我攞嘢食，一條片拍曬。咁大家會知道咧，就係咧佢點解呢個咁可憐嘅眼神背後咧，其實是一個小騙子嚟嘅。 有演技，有演技。 一條咁樣播出嚟，大家就知噶啦。如果唔係咧，你見到佢咁嘅樣咧。啲人就會成日都以為我對抗亞利唔好啊，即係以為我虐待佢啊，以為咁，但係咧就嗰、那個大家見到個台面嗰盤麵包咧有四個咧，其實有兩個係去咗佢嗰度嘅。 哦，哇！你個早餐都好豐富，四個麵包兩隻蛋喎、 哦。嗰一兩隻蛋裏邊有一隻係佢嘅，其實一碟嘢裏邊有一碗係佢嘅。 哇！佢嘅食量都好大喎、哦，如果係咁。 食完自己嗰一份㗎啦，佢已經係食咗自己麥皮早餐。咁啊，麥皮就唔可以淨係麥皮嘅，一定係撈啲魚、三文魚啊，撈啲肉落去俾佢嘅。 哇！咁豐富。 咁佢就食完之後，跟住翻嚟瞓覺，瞓醒之後就到我食，咁佢又走出嚟，咁就擺出一個咁樣嘅可憐咁嘅樣，就係咁啦。咁所以點解大家咁中意睇抗亞利就唔想見到我咧？咁就因為。抗亞利，我想他有一個演技的水平，即是直逼這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式修養，由外到內，由內到外這樣。所以就有機會的話呢，就會給多一些這個城寨頂級演員抗亞利的這個片段， 生活花絮。 是啊，咁上個禮拜呢就講聲對不住先，因為就約了霸氣哥啦，咁但系我就之前食咗啲止痛藥、頭痛藥，咁所以咧就即系起身嗰段時間咧，因為早起身咧就食咗藥之後咧就嗡嗡地嘅個人啊， 有冇好翻啲啊？後屘 失咗場，因為唔係跟住我之後，因為上飛機嘛。 哦， 係啦，咁所以就即系唔可以話即系如果休息唔夠，我相信我擔心啊，其實喺飛機嗰陣時會病啊，所以就要。即係起碼個身體唔好咁弱先啦，因為都幾緊張。其實喺加拿大搭飛機嗰陣時，因為加拿大温哥華本身嘅疫情唔犀利，但係你唔知佢架飛機即係去過啲咩地方啊 嘛。哦，喺個機艙裏邊唔知會唔會有風險咁樣係。 係啊，機艙裏邊嗰個風險啊嘛，咁樣。咁啊嗱，頭先咧就講完抗亞利咧，就今日我哋主要都要招呼下呢個革命廠長何君瑤啊，真 係。何瑤。 嗱，阿 Gary， 你可以補充下，其實佢最主要係咪明報你先知，就係、是、透露咗中聯辦喺今個星期一 21號就召見了建制派。 是。 那這個副主任何靖的嘛。 何靖。 何靖。是啦，就在會 上。兩個副主任添啊，是。 就傳達了幾個重要工作。第一就是面對所謂的三座大山的戰鬥。第一座大山就是司法界。 是。 大家看到今天發生的事，馬道立都被黨部批鬥了已經。 因為馬道立。 第二座大山就是教育界。第三座大山就是社福教， 社福過去較少有的是、 第四座就是傳媒、其實有的有四座大山的、何君堯復述就是我想吞吞咁啲，咁嗱呢三座大山裏面佢講得好具體下嘅喎，何君堯就將佢記錄低 recap 咗，然後喺佢哋嘅微信嘅 group 裏邊咧就傳翻出去俾啲建制派嘛， 做總結添啊佢，好大膽咁嘗試去做總結啊係。 咁就媲美於呢個中興同埋華為啊，即係、做非法嘅嘢都寫低曬喺個 handbook 嗰度嘅。 本來過去傳統就係即係可以做唔可以講，係非常低調咁樣嘅係。 啊！但係今次咧，我就撐阿何曉啊，我覺得我一陣間解釋俾大家聽。咁首先何曉第一個功能咧，功勞啊，我覺得對香港全香港都有功勞嘅，就係將呢座三座大山嘅戰鬥咧。就是巨細無遺地寫出來、司法界的戰鬥呢就有幾點的，第一點就是要剝了法官的假髮， 是除去假髮， 大家以為說笑，我覺得不是的，這個絕對不是 有原因的其實、第二呢就是呢要這個馬道立跪低，因為黨部就要求法院接受人民監督嘛、在上一次大公報的寫評，誰知道馬道立還出來說大家不應該對司法界說三道四嘛、所以今天就再直情是這個兜頭打落去這個馬道立那裡、文匯大公， 文匯大公很大版、靜了一日之後、 是的，就是用借列演輪、這些之後呢就來再轟這個司法界、第二個戰線就是什麼呢，就是要夾走黃色教師， 是 在教育界 黃毒老師又黃又毒那些 黃毒老師，是的，咁就我所知就而家進行緊㗎啦。咁啊出邊嗰啲藍絲群組咧，就逢親中學、小學裏邊有老師涉及呢、非法集結啊，或者暴動罪，或者其他攻擊藏有攻擊性武器嘅控罪啊等等咧，總之就牽涉到反送中嘅控罪咧，就喺第一招門口拉 banner， 第二發動家教會投訴。咁呢個就第三招就係繼續用匿名信去呢個教育局。就楊潤雄嗰度投訴，咁而呢、689都有配合嘅。你記唔記得689就係 還出招嘅？ 點解唔開名啊嘛？將嗰啲老師啊，被投訴嗰啲老師啊，逼佢開名啊嘛。 整個名單出嚟係。 係啦，咁點解咁重要咧？就係如果開咗名咧，嗰啲革命群眾咧就可以去佢門口批鬥佢哋啦嘛。咁嗰啲教學團、辦學團體同埋老師就係、是。校長都是怕事的，就算不是男的都好，都是怕事的嘛。咁就息事寧人，不如就快快脆脆炒咗佢啦，或者逼佢自己辭職啦。 嗰啲愛國愛字頭就可以去學校門口嗰度聚眾施壓啊嘛，係。 係呢個就係教育戰線啦。咁啊，跟住到社福戰線，呢個第一次提嘅啫，我聽到 係。過去係少有嘅，嗱，雖然教育戰線仲有一個咧，就係希望喺 DSE 裏邊咧就剔走咗呢個通識科，呢個都係佢哋過去特別係梁美芬呢啲極左路線嘅講話係，即係通識科就教壞咗好多年輕人嘅咁樣係嚇。社福就確實好少嘅，過去從來都一路咧喺度講話呢個教育啊、司法啦、啊，同埋傳媒。社福係今次罕有地咧係被形容為其中一座大山，係需要產，即係需要即係要批鬥嘅係。 咁嗱，社福就連接到 NGO 啦，咁 NGO 後邊就係幾大組織啦，佢冇具體嘅，冇講到好具體。咁但係因為社總啊，呢啲都有法理罷工噶嘛，咁就另外有被捕嘅社工啊嘛，喺前線嗰度。咁我相信就首先第一步就係夾走嗰啲社工啦，第二就係有個註冊制度啊嘛，社工同教師都係，咁就係取消佢哋嘅註冊啦。咁我相信第三步就係要向社聯施壓啦，咁就要睇呢個陳志思啦。陳志思就應該係以前嘅社聯嘅主席嚟嘅喎。咁而家就總幹事好似係蔡海維。 蔡海維，蔡海維係 但現在社聯主席不知道是誰了，就一定是通過社聯然後向那個 NGO 的 負責的管理層，然後再壓落去下面的社工那裡，那這個就相當慘烈的了。但第四個戰線就更加具體的，其實 出了招了，做緊了， 香港電台和那個的記者發牌制度嘛， 是的，由警方 去定義這個傳媒，何謂傳媒，怎樣去採訪，這樣是 是啦，咁所以我就話點解何君堯係對香港人有功咧？就係、是、第一步，何君堯係清清楚楚就係揭破林鄭月娥嘅謊言， 嗯、 就係話呢個記者發牌制度冇呢回事，亦都係新聞處嘅新聞通訊系統咧不朽都係有噶啦，呢、 嗯、 個唔牽涉到審查嘅問題。咁而家直情係，如果唔係點解何君堯話呢個係中聯辦交託嘅任務咧？係、 嗯、 嘛？咁好明顯，警察嘅角。郭乜鬼啊？郭咩全啊？一个 郭永全啊？郭 啊？ 郭永全 啊？郭乜鬼啦？ 系 就 PBRB 嗰个阿头啦，讲大话啦。 嗯。 然后到林郑今日讲大话啦。 系。 即系话呢个基本上系中国共产党啊，中联办就代表中国共产党噶嘛。 嗯嗯。 系中共交托嘅政治任务嚟噶，呢个好清楚啦。呢个即系所谓记者发牌制度，如果嗰啲记协。記者團體不再出聲涉記協等等這些呢，我覺得就有負於香港人的這個、就是、交託的任務了。因為既然這個是政治上中共由何君堯確認了這個是中共迫害香港新聞自由的工具來的、 啊、 你不要告訴我這個就是新聞處既行的制度來的、啊、 記者協會就昨天的朝後早就卒之都開了一次記招了，這樣是不過 是在警方出了聲之後的兩天之後，就不是第二天，慢了一點，不過他們都即出了聲，昨天開了一次記招，還有說拿緊這個的法律意見呢，就去考慮是不是可以做這個司法覆核。 我覺得不可以只是開記招的，坦白說這個都牽涉到現在就對方就開了他們的工作清單了，這一年叫做香港文革四大戰線。 嗯、 如果大家還覺得不需要在議會裏面鬥爭的，那就大家想一下了，退出議會之後在街頭在社會戰線應該怎麼做了、現在人家已經講了他要做的事了，所以我何君堯是立了個大功、對一般市民來說他是最好清楚總結了最新中聯辦得到的共產黨在香港工作政治任務的指示嘛。 嗯， 咁佢巨細無遺列曬出嚟嘅喎。 係。 咁如果大家冇對應嘅話，咁就翻屋企瞓啦，真係。 係啊，因為變咗而家係有一個具體即係嘅一個日程表，建制派將會做啲乜嘢咧？咁樣如何地去應對，其實係成為咗嚟緊民主派好、抗爭派好個社會運動嘅即係其中一個你話係要應對嘅一個方向嚟嘅係。 佢驚你哋分裂啊！我諗何君堯。 是吧，所以你嗱嗱臨俾翻啲嘢你，等你哋聚焦啊，係咪？ 何君堯就發起最大嘅團結作用啦，簡直係呢個 AA 超能膠，就是超級膠啊！呢、這個 本來呢 AA 超級膠嘅目的係咩咧？就係、是、要將成個分裂嘅反對陣營將佢黐翻起上嚟。 係， 係嘛嗱？咁啊，呢啲嘢大家都 bit and piece 喺傳媒見到啊，即係做緊呢啲咁嘅嘢。 嗯，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機構、沒有一個政治人物出來說這是中聯辦共產黨的任務來的嘛。 是 楊潤雄說不是，羅志光不認、張建宗不認，林鄭更加不認的嘛。所以很明顯，我覺得今次是我就會對何君堯另眼相看，我覺得這個是絕對是建制派未來的這個第一猛將，猛將興要叫他， 他就說要勇於這個鬥爭，亦都善於鬥爭，但是 是的，勇於鬥爭，善於鬥爭。那第二個功勞是什麼呢？我覺得就要擺清楚鬥爭的對象，因為他在你先知揭發了這個中聯辦下達的政治任務之後呢，就建制派的廖長江、葉劉淑儀都埋怨他嘛， 是的， 說他魯莽，說他做這些事情陷大家於不義嘛。咁但係何君堯係反撲喎，係嘛？唔係認衰喎，唔係耷低頭唔出聲喎。 佢仲惡多幾錢重啊？係 啊，據呢啲咁嘅葉劉引述就話西環大路添、啊，何君堯有吉事啊！如果即使係西環大路都，何君堯就係話呢個就係清清楚楚寫出嚟，大家講得出怕咩啊？我哋要共識嚟噶嘛？呢個我哋工作嘅共識嚟噶噃。佢仲再講多一次喎、啊。 佢覺得鬥爭要鬥到鬥到加零一啦，係 係啦， 阿爺要你做 鬥爭，等於鬥爭啊嘛。 阿爺叫你做一百分，你做夠二百分啊，係。 如果吹起鬥爭號角嘅話，等於鬥爭，點解要斯斯縮縮咧？嗱，我覺得建制派一路咧就係將個波射去林鄭嗰度，就係呢啲核突嘢唔關我哋事嘅。政府搞咗出嚟之後咧，我哋最多就係被動咁樣去附和下嘅啫，去到立法會係俾啲票佢嘅啫。咁就一路咧將個政治責任咧就卸咗去。點解咧？因為佢哋都要面對選舉噶嘛。 係。 咁何君堯今次坐實就係話，何君堯先至係攬炒包，我覺得係成個建制派黐埋一齊喎。佢又就大家唔好走啊！我講呢啲大家共識嚟噶，其實係係咪做咩拍？做講得出怕咩唔認啦？是吗？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好了，善于斗争是什么呢？就是斗争的对象是谁了？你猜是谁了？ Gary， 斗争的对象啊，是 首先第一步啊。 他其实就连廖长江，廖长江今次礼拜一是没有出席那个会议，咁所以就李先知嗰度咧，就即係聲稱咧，就話咦，建制派保皇黨互相批評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喺會後呢個葉劉，又或者係廖長江批評啊何君堯點解即係將呢啲事係黃咗啊曝光啊，而係話喺會上邊咧，既有保皇黨係去批評呢個林鄭嚇，即係做得唔理想啊，喺民意好低下情況之下，又冇統一口徑啊，冇 lie to take 啊咁樣，何君堯淨係似即係又係暗。是明示咁咧，系批评呢个嘅廖长江，即系而家系建制派喺立法会平台呢个颁奖系唔够硬，系软啊，系唔够硬正啊，系吓咁啊，即系剑指系咩？剑指就系呢一届延任嘅一年咧，就系呢个司法事务委员会咧，佢想攞个主席嚟做啊，系 嗱呢个亦都系显示到何君堯嘅政治觉悟高。 系 首先将矛头斗争对象唔系指向泛民，系指向建制派先。 嗯。 你知道文革是怎樣來的，中國大陸文革當時1966年5月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在北京大學，當時這張大字報鬥爭的對象不是劉少奇，不是周恩來，也不是鄧小平，是北京大學的黨委和北京大學黨委後面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這個聶元子就是當時1966年文革的廠長，第一號廠長就是今天的何君堯。 咁又可以， 佢嘅鬥爭對象就係廖長江、李慧瓊同埋呢個葉劉淑儀。你諗下，如果香港要轟轟烈烈進行文革，首先要清除嘅就係阻礙呢場香港文革嘅建制派啊嘛。然後呢啲建制派後邊係咩人？嗱，何君堯，我覺得係叻仔，真係叻仔。呢個文革五大廠長聶元子、馮大富、韓愛貞。呢、这個譚厚南同埋黃大斌都加埋都比唔上一個何君堯。佢而家呢一個咁嘅 WeChat Group 裏邊呢一篇咁嘅所謂會議記錄係咩咧？就係、是、何君堯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佢想奪取、 炮打香港建制派，不敢於鬥爭，不善於鬥爭，甚至係不敢鬥爭啊嘛！ 他想奪取了那個鬥爭的領導權，是用他一個非常之激烈或者是極端的一個的做法。 喂，如果香港文革要進行，下一步是什麼？群眾包圍司法機構的嘛。如果文革啊，那你那些建制派就怕失選票，這個林鄭又怕國際社會再進一步制裁，這些全部不是搞革命的人才。如果要人民監督法院的話，將來是要由，如果按文革的邏輯，是要由紅衛兵，即是文革小組進駐香港的司法機構的嘛。那你如果不是剷除這些這樣的廖長江，喂，大佬陳建波、梁君彥，現在個個都怕制裁，個個都不敢出來鬥，個個躲在後面。你記不記得他，李先知講裡面其中一點是什麼？就是建制派要敢於表態嘛。但冇人表態喎，喺今次清剿呢個司法界裏邊，得阿周浩鼎同埋阿邊個兩個梁美芬兩個走出嚟嘅啫喎， 仲有郭佩凡、郭佩 凡、 周浩鼎，係啦。 咁我就話，如果係首先鬥爭對象唔好理泛民先，泛民慢慢先收拾佢，揾差佬去拉佢哋。而家最重要嘅鬥爭對象就係先打倒呢個建制派裏邊嘅走資派同埋呢個反革命路線嘅李慧瓊。廖長江、 同埋葉劉淑儀，然後改由何君瑤及其革命廠將去領導呢個建制派。點止做呢個咩立法會嗰啲panel嘅主席啊？我覺得立法會主席應該寄俾何君瑤。 係啊，哦嗱，禮拜一個會原來都仲有咧，就係、是、話建制派突然之間喺會議上邊咧。就嘗試去就話爭凳仔嘅，就去確保民建聯嘅李慧瓊咧就盡早就坐喺嗰個主席嘅位置上邊。我唔知佢講緊延任呢一年，因為出年咁樣咧係去做一啲前期嘅部署。你又講得啱啊，唔係淨係劍指呢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咁簡單嘅係。 因為你如果呢場文革係極左路線喺香港執行，嗱、我唔係講反話，我而家講真話嚟。如果呢個極左路線要執行下去的話，一定是有一些敢於打破現有建制利益集團的廠將、猛將，是不怕犧牲、排除萬難、敢於鬥爭。那何君瑤展現出這樣的氣魄、篤灰啊，在後面裡面被人說他、搞分裂他都不怕喎、你想想多厲害，西環震怒他都不怕喎、他為了在香港進行文革，你想想個 commitment 多大、你想想，所以我覺得就第二個功勞就是什麼呢，就是要炮打司令部，要何君瑤號召呢個佢自己嘅馬仔鄉親出嚟去衝擊呢個嘅建制派嘅總部，我覺得應該。 所以去整治整治呢個司法系統，早前咪就係何君瑤、李子敬嚇、連埋一班嗰啲咁嘅叫深藍 KOL， 就已經即係話搞一個簽名運動啊，發起一個運動係話要所謂嘅司法改革咯，就係佢哋真係地區包圍翻呢啲建制派保皇黨，包圍翻立法會啊，係佢而家係嘗試係。他们尝试就即去配合大公民会去做一个舆论上面的压力出来。 我觉得千祈不可以被林郑收拾残局。现在何君瑶就是香港特区的加速师。这个加速师我们应该帮他打气。因为他那条线去到最尽，即是说在教育、福利、传媒、司法四大战线里面开打嘛。喂，香港就真的革命形势大好了到时。本來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逐個逐個拉，拉完逐個逐個判刑，沒有人再理，好像2016、2015那時候、 即是拖到很長的樣子。 現在有何君瑤在這裡，我覺得就放心、放心很多，就是令到這場這樣的鬥政治鬥爭向更高峰邁進，我覺得真的、喂大佬，你鬥大法官、啊、現在要受人民監督、啊、大佬你想想這個在普通法地區所引起的轟動，我估計而家非常任法官會大部分辭職㗎啦。Gary 嚇，唔係淨係上個禮拜其中一個嚇、 其實大家應該將阿何君瑤輯錄嘅全部翻譯成英文 send 去外國嗰啲司法機構俾你睇清楚啊！做緊常任法官、非常任法官嗰啲海外法官啊，你仲敢留喺度？係嘛？所以我話何君瑤立咗大功啊，佢係加速師、攬炒巴嚟㗎，真係一應該放手俾佢做㗎。教育界我覺得咧。就是要去鬥那些教師嘛，那他們就用匿名投訴的方式，現在關鍵就要向楊潤雄施壓，689施壓之後呢沒有人 follow， 是吧？楊潤雄還還拖、哦、跟馬道立一樣、哦、是吧？他說他為官避事嘛、即是、689指責這個楊潤雄 說是不作為或者不 教事嘛，說他做官怕事嘛，那我覺得背後人的忙可能是有林鄭撐腰啦。如果林鄭想收拾殘局，就當然不想搞那麼多事啦。但是現在形勢大好，中共就肯定是長驅猛進的嘛，怎麼可能容許你在這個關鍵的鬥爭時刻軟化呢？所以我覺得今次何君瑤這件事呢是可圈可點，這個是香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轉捩點來的，就是打正旗號，將過去政府想推走的責任，那些政治鬥爭的考慮全部整個建制攬在一起了。 他們雖然是負責執行，是由這個西環下旨，但將整盤棋很清楚地暴露於人前。 是啊，還有他將鬥爭矛盾定得很清楚。你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毛澤東提出文革的時候，當時這個劉少奇都說我支持文革的，不過他就派工作組下去了，去推動文革。咁呢啲叫做咩咧？扮做嘢，係咪？即係而家今日嘅李慧瓊、廖長江、陳建波、梁君彥同埋呢個葉劉淑儀一樣，就係當時嘅 劉少奇路線啦，係嘛？當時你記唔記得毛澤東一句名言係咩啊？捨得一身嗰個字我都唔識讀啦，寡定唔乜鬼嘢？ 鍋啊！ 千刀萬 係啊！千刀萬 鍋，千刀萬 鍋 鍋捨得一身鍋，敢把皇帝拉下馬。我最記得噶啦，嗰陣時呢句説話。而家何君瑤就有咁嘅氣魄啦， 好好有 霸氣。你呢班咁嘅建制派喺度阻頭阻勢，阻住香港嘅鬥爭。是吗？如果你要发动起来的话，这么多白衫军群众怕什么啊？现在是不是？所以我就说现在终于发现了这个香港文化大革命的厂长，第一号厂长。如果当时北京1966年有五个的，要凑够数，我觉得真的只有何君瑶一个太孤单了，即是要帮他物色一下。即是这个元秋好像又现在谢谢地不选之后， 不选谢谢晒了，没了。是 李子敬聞了名之後又是泄了一道氣。 不是啊，李子敬都還是勇的，你會看到他在、這個全民檢測的過程裡面都經常走出來的、啊、我相信李子敬是會緊跟隨這個的何耀、即是何君瑤是繼續做廠長的。那 就算了李子敬了，這樣都得兩件不夠的、啊、我覺得 還有那些什麼華哥啊，什麼李什 麼, 什 麼, 什麼 陳志豪啊，咩即係肥咩肥仔傑啊，嗰班藍深藍 KL， 不過嗰班咧就即係嗰知名度就爭好遠啊！ 啊李子敬嗰啲 KOL 裏邊有冇啊？啊屈永賢啦，屈永賢得啦，我覺得。 啊屈永賢啊，反而唔係佢哋嗰個組合喎、啊，之前走出嚟話要搞呢個所謂嘅叫做司法改革就冇去粉喎、啊，係反而屈永賢就係、是。 有冇去粉啊？ 係啊，係佢係用嗰個叫做早前嗰個叫 KOL 一百，或者叫藍色 KOL 一百嗰啲嘅，即係訓練啲深藍嘅 KOL 出嚟嗰、嗯、班做組合嘅係佢哋。 咁啊，應該我覺得就可能分開啦。嗱，司法界就頭先你講嗰批啦。 嗯嗯。 潘麗瓊同啊屈永賢可以分去教育界，我覺得。係嘛？佢可以發動啲家長、藍絲家長家教會啊咁樣啊。咁啊，社福界有咩廠長咧？其實 社福界啊，哇，難啲喎、啊。暫時你話嗰啲紅色社工啊，係即係諗唔到邊個喎，係 教育界有教聯會啦， 係啊，係啊， 即係阿蔡若蓮啲舊部啦， 係啊，係啊，啊社福真係較難喎、啊，係過去見到揾到啲即 係，所以我就話嚇革命形勢嚟到咧。當對家已經將佢嘅路線圖講得咁清楚咧，我想問下而家泛民有冇開過會點樣應對咧？其實， 嗯，泛民就今日喺立法會嘅內會啊，即係審議呢個防疫抗疫基金第三輪啊，即係審議咗成日啦，應該去到今晚夜晚七點鐘都未開完會，下個禮拜一。就要復會再繼續傾嘅，咁但係今日開會之前咧，就喺立法會會議室一，即係開財委會嘅會議室外邊，就去嘗試去追擊張建宗嚇、啊，即係主要嘅關注重點都係話，即係俾即係要求張建宗係去同呢個十二位，即係而家係被拘留喺大陸深圳嘅即係嘅手足咧嘅家屬啊，即係去幫佢哋去申冤咁樣咯，係嚇。 咁但係。現在除了這樣之外似乎沒什麼想法了，是吧？ 應該就未仔細開會，以我所知就是、啊、就是你說應對方法，因為來得都是很快的，就是昨天的事而已，這個何君瑤走出來，就是張成盤棋、啊、怎樣嘗試去捉、啊、就是都是昨天的事、啊、 大家就不要當作是這個叫做八卦消息食花生、 嗯 喂，我覺得呢個何君瑤係做咗呢個吹哨者噶咯喎，今次 係啊係啊，嗱、啊、明報你先知就真係以一啲好似政壇八卦新聞咁嘅形式係去報多啲嘅， 梗係唔係啦？ 蘋果就唔係噶，係啦、啊，蘋果就擺喺頭版嘅，即係計即係前日啊，官媒係喐馬道立啦，琴日就嘅頭版就即係馬道立十四版紙嘅聲明回應啦，今日就將何君瑤呢、這個即係將西環呢盤棋咧係即係擺喺頭版嗰度咧係即係姿勢睇大咁樣係去報導。 當然他就想着大家以为是、就是、等于鼠王昏龙、啊、象哥霸位那些的花生片段、啊 哦、那 些但我一看完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来的，这个国际新闻来的，其实、嗯、你这个 Hong Kong Cultural Revolution 真的是国际新闻来的， 即係我當佢真㗎，千祈唔好唔做啊！真係，唔做我就好失望嘅。其實點解咧？就係、是、你跟住疫症之後就選舉啦嘛。如果有嘅話，如果冇選舉就仲犀利添啦。我覺得，即係一年之後冇選舉嘅話，即係無限期擱置香港人嘅或者剝奪香港人嘅選舉權啦。咁你諗下啦，大家其實正常嚟講，最驚係咩呢？就係翻翻去散運嗰陣時啊嘛。即係佢諗住擺咗個踢走個六八九，換個七七七上去，咁然後大家就冇咗個着力點，咁成個散運嘅跟住用法律去追究，咁大家就冇咗一個即係社運嗰個嘅動力去即係對抗啊嘛。我當初我都擔心有呢個咁嘅情況，即係佢揾林鄭做曬啲衰格嘢之後，一嘢踢走佢，換個好樣嘅上去，咁啊故技重施。但我看完呢個韓君瑤呢一個群組裏邊嘅總結咧，傳達中聯辦嘅鬥爭方向咧，我就覺得呢、這個情況就應該唔會出現嘅，應該即係而家呢個咁樣嘅香港文革嘅情況咧，只會再進一步惡化落去嘅啫。 你會知道排住隊陸續有嚟啊，係嗰、那個鬥爭係。 嗱，以往你記得咧，就佢由鬥李慧。林慧思開始噶嘛？ 林慧思開始嚇， 係嘛？攞屈永賢係咁樣起家噶嘛？當時呢啲本來係暗砍喺地下嘅，蒲上嚟係喺林慧思事件裏邊噶嘛？咁就係發動教育界文革，就係、是、林慧思事件啦。當時咁而家就係第二波啦。第二波我估就同 DQ 記者嘅體制咧有啲相似，我覺得而家係進入 DQ 時代，即係話佢要僭建各種各樣嘅權力機構。要控制呢啲權力機構，由佢哋去執行 DQ， 包括嗱司法界就係量刑啦，係 啊， 佢因為建咗個 量刑委員會， 由佢哋去指導法官點樣判刑啊嘛，係嘛，咁都唔夠喎，我覺得應該指導埋法官判佢哋罪名成唔成立，都由呢個委員會決定添，我覺得。 哇！真係 係嘛？法官只係出嚟宣佈嘅啫。好啦，嗱，呢個量刑委員會係周浩鼎啊，佢哋建議噶嘛？係 啊，係啊，周浩鼎就聲稱話，依外國英美法都有類似嘅量刑委員會喎，咁樣。不過當然就佢啊講啲唔講啲咁樣啦，斷章取義講人哋有嘅部分有，佢啊想仿效移植過嚟，但係就冇睇到其他即係三權分立啊、民主體制嘅制衡啊咁樣，呢啲又冇講啦，係。 咁第二個嗱，我覺得就會係教育嘅，即係教育嗰個教師操守委員會。咁本來教育嗰個教師嗰個註冊咧，就有個教師操守委員會去處理噶嘛，應該包括係教師操守嘅投訴。係，咁就有我記得應該有教協嘅代表喺裏邊嘅，都係一個比較公正嘅機構。咁佢而家打滴水不進打唔入咧，佢就直情用匿名方式向教育局投訴啦。而家嗱，教育局亦都係即係好契弟嘅，因為如果你既然有一個教師操守委員會喺教師操守委員會對教師嘅投訴係要具名。你不可以匿名的，即是这些文革式的做法是不得的。现在呢，杨润雄就已经开了一道门去被人匿名投诉这些老师了。 是啊， 那么六八九再夹了，就是投诉那个就可以匿名，被投诉那个就要公开。 是啊，好不公道的，这样是。 六八九对杨润雄的批评就是这件事。好了，就是说他要开了名了，你看到了法官就是开了名之后不是由党媒啊。由李子敬啊、周浩鼎啊、林思群組去批鬥咯。 係啊， 佢而家個目的，我覺得喺教育界裏邊係咩咧？就係、是、逼楊潤雄開曬名，嗰二百幾個名之後咧，就由佢哋去做嘢啦。 係大把嘢做啊！佢哋變咗係日日都可以上街一次啊！係， 唔係因為佢有黑名單啊嘛。 係啊， 佢唔使啦。佢嗰個三部曲係點咧？我話俾你聽。首先就由譬如揾到一間學校將軍澳某小某中學係有老師被投訴。上堂嗰陣時咧，就係講中國以嚟，香港自古以嚟不是中國領土咁啊。假設咁我話投訴佢之後，咁啊開咗佢名之後，哦，原來係嚟自將軍澳某某中學，咁咪由嗰度嘅藍絲群組去包圍學校。首先第一步就喺門口掛 banner 先嘅。你記唔記得林慧思事件都係咁？ 係啊，係啊， 係啊，喺門口掛 banner， 然後再發動。如果有學校裏邊嘅家長，由佢哋去做；如果冇，就由唔拉更嘅。在深圳嚟嘅大媽去做，全套招呼是咁嘅，我覺得 可能唔單止淨係 睇到呢啲嘢，大家已經習以為常到冇反應嘅話， 咁就香港真係冇得救。 同埋可能唔單止淨係 見到自己社區裏面嘅學校老師咁樣俾人批鬥，學校咁樣俾群眾包圍，而大家視若無睹嘅話咧，咁多選咗出嚟嘅區議員仍然視若無睹嘅話咧，咁就香港真係冇得救啦。 佢 你撤唔撤出議會都冇用，我覺得。 佢嗰個可以好嚴重。 你撤出議會之後乜 Q 都唔做嘅呢班友。 係啊，唔係淨係教學嘅過程添啊，可能係嚇，即係佢點樣演繹啲時事啦。早前試過話有教師喺Zoom 嘅教學過程裏邊用武漢肺炎係去形容呢、這個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咁就又俾啲家長係去投訴啦。嗰啲教師因為即係佢可能喺私人嘅呢、這個網絡上邊啊、Facebook 上邊嘅留言啊，對一啲時事嘅關注啊、對警報嘅關注啊，有可能又會俾呢啲嘅藍絲群組拎出嚟係去做舉報咁樣，匿名群組、匿名投訴又好似早前啦，就係、是、呢、這個又係只係匿名去投訴，去通訊局嗰度投訴呢個嘅港台左右紅藍綠嚇，咁啊左右變咗呢個通訊局啊，即係做咗裁決之後咧，就警告咗港台，港台喺通訊局嘅警告信收咗之後，一日之後就決定啊呢、這個執咗呢個嘅左右紅藍綠，以後都唔製作。比起早前呢個頭條新聞話要即係可能停一個暑假，係更加嚴重。匿名投訴嚟噶，只係匿名投訴嘅就係嚇。 Gary， 你知唔知啊？呢、這個左右紅藍綠嘅匿名投訴成立係相當之荒誕。呢件事亦都係將來會發生喺教育界、社福界。我可以講呢件有資格去講呢個問題，因為我係左右紅藍綠嘅主持人之一嚟嘅。佢間唔中都揾我上去。佢早兩日揾咗我，咁我應承咗，咁我就會當日錄影時間。朝頭早十點鐘去到錄影廠，然後 before 我到之前，我會將當日嘅講稿傳去俾香港電視台監製。 係， 佢睇完之後先至打入去個字幕機，咁我就埋位錄。係，晏晝一點半出街。我想問中間點樣問警察 DPRB 攞回應啊？我想問呢、這個通訊管理局嗰班人全部真係。港奸嚟，我話俾你聽。 佢 你任何有 完全係夾硬嚟嘅。 你問 fans 人，你都知道。 係啊， 一個個人意見嘅節目，個主持人上去將份稿已經呈交咗俾港台去審查啦。其實，佢都唔得，要你喺個節目裏邊，譬如我只係講咗一句，警察咁樣打嗰個十二歲嘅女仔，捉佢攞肺鏡就唔啱啦。呢句説話你要個港台監製睇完我咁講，就要打電話去 PPRB 攞回應。如果 PPRB 不覆咧，得兩個鐘頭，佢點會覆你啫？咁即係話唔可以講個題目咯。 係啊， 咁你執咗個節目咯。 通訊局呢個今次嘅邏輯其實係執行唔到嘅。你喺其即係節目嗰度係完全係執行唔到，你只係揾一個即係揾一個好離譜嘅理由，今次係去揾港台嘅左右紅藍綠呢、這個叫個人意見節目嚟做開刀嘅啫。你揾下大台，你睇下 CCTVB 佢哋嗰個講清講楚。如果用同一個擺落去，你講清講咗好多時係訪問啲官員、訪問啲極左啊、譚慧珠啊呢啲人㗎，佢唔會因為梁君彥啊、譚慧珠啊、陳建波咧上咗個節目度去批評民主派，咁佢又揾啲民主派人士去回應，係唔會嘅，因為呢個係即係個人意見節目啊嘛。但係港台喺製作其他，你話你城市論壇啊、時點三十一嗰啲嘅辯論啊，或者自由風嗰啲，其實確實佢真係有。已經做到即係嗰個公正持平，或者起碼俾多元嘅聲音，俾雙方係去有一個嘅即係辯論啊，或者係即係去發聲啊咁樣。但係你揾個人意見節目，用呢一個咁樣嘅邏輯，係根本係完全做唔到嘅，係 唔係話做唔到啊？實際上根本投訴一開始就唔成立啦。係嘛？你只要了解過呢個節目係點樣再製作。第一係一個個人意見節目。第二，我想話左右紅藍綠係點樣平衡嘅咧？係成個禮拜裏邊，可能只有兩集係泛民嗰邊嘅，有三集係建制派嘅。你明唔明啊？人哋係咁樣係平衡嘅啦，已經係。 係咪用次數嚟平衡啦？ 參加呢個錄影已經係越嚟越少添啦，都唔敢點揾我啦。我都理解嘅，其實係乜我唔出聲啦，但我理解嘅其實。因為都知道佢哋嘅政治壓力越嚟越大，係嘛？揾我嘅話要冒好大風險。但你都睇到其實係咩咧？喺咁樣咁少少嘅位置，佢一入到嘅話就收你皮啊嘛，係嘛？香港電台就係面對一個咁嘅處境，只係咁少嘅位置， 四個投訴全部成立，係嘛？佢就咩咯？我係港台，我執咗佢啦，我做嚟做咩啫？ 嗰四集全部都係上年九月至十一月，係由民陣啦、呢、這個國際特赦組織啦、香港人權監察啦。呢四集全部都是針對警暴嘅，八三一啊、七二一啊、十月啊，即係呢個西灣河警員開槍案啊咁樣，全部都是針對警暴而引申嘅係。所以呢啲投訴係咪同警察有關呢？唔知道，但係好明顯你又會見到今次好似係警暴又再少一樣嘢係制約佢哋咁樣。 唔係咁，所以你冇得玩嘅啦。佢港台佢就由上邊港通訊管理局同埋港台嘅顧問委員會去執行 DQ， 係乜？港台顧問委員會從來我睇唔到有乜功能根本。 嗯， 好啦，而家到新聞處又係僭建嗰個咁樣嘅新聞處嗰個 G 咩鬼嗰個系統，本來就係為咗發放採訪通知同新聞稿嘅需要，其實一個 fax 機嘅 database 嚟㗎嘛。 本來係行政功能嚟㗎，個 所謂審批制度 突然之間僭建個審批制度，咪好似 DQ 主任咁樣咯。本来选举主任应该 是行政 的功能的嘛，突然之间又给了个政治的功能去。 好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何君尧讲了 part 1 而已， part 2, part 3, part 4都没讲。我现在就帮他砌埋下去了。为什么砌埋下去呢？就是当每一个机构都有一个受党指挥的这些这样的把关系统的时候，那这些机构就变成是后面幕后可以由一个组织去操纵咯。教師就是操守議會和教育局匿名投訴教師，司法就整個兩輪委員會。好了，跟住就到這個社福界，肯定就是在社工註冊那裡動手，然後到這個新聞界就是 DQ 他們的現場採訪的那個資格，就是由這個新聞處那個系統去執行，是吧？那你看到了，然後只要你公務員繼續 run 前台的事情不要緊，不過後面那些負責 DQ 的人後面是一個組織的，是有一個黨的指揮，那就搞定了。我告訴你基本法寫什麼，很多人還在說那個基本法聯合聲明那樣東西。 Once 有中聯辦在香港，而他的角色越來越大，人員越來越多，根本就無論他的憲法條文寫成點都好，都冇意思嘅啦。其實已經，因為他後面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列寧式嘅組織機器滲透曬入去。佢而家直情係名正言順要去進駐呢啲屬於香港特區政府內部嘅機構嘛。咁咪執行咩咧？執行第一批鬥啦，第二取消你資格啦，打爛你飯碗啦，再唔係就係刑事起訴你啦。好了，全部都是變成一個這樣的系統的時候，大家就受傷了。你以為的鬥爭的戰場只是在選舉嗎？我覺得現在不會的了，現在是吧？那你告訴我，如果在街頭戰場裡面怎樣可以面對這個鬥爭的局面作出反應呢？這個大家都要思考的，真的。我不是說即是說反話，贊成留守議會的，反對留守議會的都要思考，現在對家要做的事已經列出來了，是吗？你开不开会，泛民谈不谈，其他的政治势力谈不谈，我们都无能为力，真的。作为一个评论的人，我只可以讲出那个 scenario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还在纠缠一些细眉细眼的东西的时候，这场香港文化大革命是会一年之内直卷香港的，其实已经是。你不用想得远，不会到你立法会选回入去之后。在这一年之内发生的全部都是 香港文言今日就已经完成了，就是受民主党公民党委托做那个的民调了。下个礼拜二呢，就由民主党是会公布那个民调结果，就是十五位的民主派立法会员去留呢，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但是个斗争又或者是现在那个政治危机，政治的抗争的方向其实已经摆了出来了。现在就是考验，我想是民主派抗争派，就是几时是可以提到一些的应对的面向、安排、做法、动员这样，我相信是。 但你几样东西，我觉得你跟他斗口号没意思，这些东西是阵地战， 你跟他鬥上街遊行都沒意思，我覺得第一他不批十二 日不批，今年不批了，用一日的時間，警方昨天和民陣開完會，一日的時間，民陣口中說的光速的時間已經否決了民陣申請在十月一日，即是中秋節下個星期四的遊行。 所以你想想，就是說第一教協有什麼回應的方案呢？第一教協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是。我不相信所有的校長、副校長、教師都是老師。當你學校裡面有教師受到不公平對待，我想我講了三個月了，其實。有沒有一些的組織是等於我們經常看外國、美國那樣，他逢親是譬如警察，他有自己的工會請律師幫他打的嘛，其實。是吧？很多這些的即是公職人員被起訴的時候，那我想問，現在老師如果這樣在一個不清不楚的匿名投訴下面被迫辭職的時候，有沒有人去研究過究竟用一個什麼制度可以為他尋找回公義呢？是吧？這個是陣地戰來的，不是喊口號的，這些真的。因為跟著你見到現在醫管局就已經要所有醫護交代回在那段罷工時間，他們為什麼出缺嘛？ 是啊，突然之間昨天犯 罪，即是說在醫護界的 DQ 又來了、如果你容許他逐個擊破的話，那就真的逐個擊破了、即我的憂慮就是看到現在好像大家就熱烈爭論了一口水的之後呢，基本上這些具體的工作大家都沒有件事的，我覺得、因為我最大的即係擔心就係呢樣嘢。你諗下，教師、社工、醫生、護士係香港民主運動嘅中堅嚟嘅，仲有公務員，係咪？佢而家就針對性，直情係將你成個嘅和理非嘅中間嘅主流力量全面剷除啊嘛！一係你威啲唔出聲，以後唔再出聲，上街都唔。 逐個逐個橋頭堡而家擺曬出嚟，要去祭旗去消滅。 嗱，幾樣嘢諗下，就算疫症過去，而呢場香港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嗰陣時，民陣發起遊行，你敢唔敢上街？嗱、我唔係話怪責嗰啲人，當你學校裏邊已經有大量嘅老師被匿名投訴，護士、醫生俾人清查緊，當日有冇參與罷工？跟住大家上街就會諗，如果我再俾人影到我上街會點咧？係咪呢個好自然嘅諗法嚟嘅？其實 會有每一個人 hesitation 啊，會諗多一步啊，係嚇，會有多咗、多咗一啲陰影啊，係嚇。 因為文革嘅批鬥咧，被批鬥嘅人係少數，但係佢所製造嗰個嘅寒蟬效應係好大噶嘛。佢就係而家就係要將你所有呢啲被視為啊。就是這個反送中運動和理非的中堅，就將它全部摧毀，現在根本上針對鬥爭的對象就是和理非，整個鬥爭的對象，是吧？那你如果你整個局是要這樣去看的，其實你不可以只看一個一兩個政黨將自己的香港自己反對派裡面的泛民政黨視為鬥爭對象，我覺得這個是真係對個大局係冇幫助。咁如果係要，即係我講咗都兩個月啦，其實所有嘢都冇發生過，冇坐埋一齊去討論嗰個嘅工作部署應該係點，有邊啲具體嘅嘢係要向社會求救，去社會人士支持，要去 engage 更加多嘅中間嘅組織去一齊去做，傳媒應該點做，教育應該點做，醫護。即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我自己就沒有很悲觀的，其實真的。即我想大家是很對何君堯這個新聞呢是太過低估的，即覺得、他們自己自吹自擂，有得他們自己 upload， 實際上那些事情是在做的，你知不知道？ 現在進行 式來的，是中總結來的，那個是中聯辦、對於他們做了的事情的總結來的，其實是是進行中啊，唔係未進行，唔係規劃嚟咯，嗰、那個、所以何君堯先至咁巴閉衝出嚟講啫嘛，就話已經共識嚟噶啦， 大家做咩畏首畏尾点做嘢啊？咁啊嘛， 要认 得佢个说话 系啊，仲要好勇敢地去认咁样系。 系啊，所以就呢个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即系花啲时间去谂下咯，真系。而家民调系几时出嚟？ 民调下个礼拜二，民主党会公布噶啦，系吓。 嗯，我谂就无论点都好啦，结果公布结果之后，我相信都要再凝聚一个即系全面啲嘅一个共识咯。我觉得应该 系 啊，如果留嘅点样？如果唔留嘅应该点样咧？ 嗯嗯， 要集思广益去做咯，要。喂，休息一阵先好嘛？ 好，好，好，好。